佢係中意睇歷史劇啊！歷史文學佢都唔反對嘅， 唔反對絕對。遊戲都係啦， 我哋 三國演義。 誒，而家嗰啲遊戲 假 費事踩佢啦， 係戲説啊嘛， 嗰啲都唔通嘅。 係啊， 即係諗起中秋節， 嗯， 我哋細個嗰陣時咧，有一樣嘢而家好稀少啦， 嗯， 叫走馬燈， 嗯嗯 啊，走馬燈咁啊。屋企梗系整翻两盏翻嚟， 系 嫦娥奔月啦、 嗯， 三英战吕布啊， 嗰啲喺几边画晒啲公仔噶嘛？ 唔系几边画啊？你真系可能你唔记得，或者你屋企未买过俾你睇， 未买过。 佢系好简单嘅灯笼， 系啊， 个灯笼系 噶嘛， 系好唔同嘅灯笼。 嗯， 凡系灯笼一定有蜡烛嗰阵时唔兴电嘅，嗰、那个蜡烛咧个热气上升。 嗯。 佢就推動咗燈籠上面一個風車， 嗯， 那個風車轉， 哦、 個風車轉咧，個風車軸喺下面連住咧，有一個圓盤， 嗯，又轉埋咯， 個圓盤轉， 係 個圓盤上面有公仔， 係啊， 所以個走馬燈咧係個燈籠唔喐嘅， 係 裏邊啲公仔喐， 係、哦、啊，我記得係啲公仔喐， 咁樣一回事， 係、 嗯，而家講起嚟好複雜，其實好輕巧嘅， 嗯， 全部都係攞啲竹篾， 嗯。 好輕嘅，即細路仔攞住都好輕嘅。咁、 嗯、 啊，啲竹篾整成我頭先講嗰啲圓盤同風車， 係 嗰啲人仔咧就紙嘅， 係 嚇。咁啊，我講呢個古仔咧就是、三英戰吕布， 哦、 就係從細咧接觸歷史文學、 嗯、 歷史文化， 嗯、 就係呢啲咁嘅嘢。 係 咁啊，俾我印象相當之深，即係讀歷史係從呢個開始嘅嚇。 係 咁啊，大人梗係講古仔啦， 係啊。 红面是关公，黑面是张飞、 嗯、 白面是刘备、 嗯、 带着雌鸡尾骑赤兔马最靓仔的吕布、啊、那呢就从小的印象非常之深、 嗯、 所以现在讲出来还是真的栩栩如生、 嗯、 那大一点就看书了、 嗯 啊、这么过瘾的历史故事怎可以不看呢、 哦、 三英战吕布睇書咧， 嗰時你係睇香港咧就有公仔書啦，所謂繪本啦， 連環畫 啊，連環畫啦， 係大陸都有， 都有嘛， 不過大陸 主要係睇嗰啲先嘅喎，即係小學一兩二年班你識得幾多字啊？ 哇，小學一二年班到三年級睇竹本嘅《三國演義》冇問題啦。 哇，你犀利啊！ 真係冇問題。 香港唔得。 咁你幼稚園都讀書噶嘛，大佬啊！好啦，咁啊講三英戰吕布，第一個印象咧係好玩，打仗打交嘛，男仔梗係啱噶啦， 又有計。 然後進一步咧，就產生疑問啦。 嗯， 會問大人，會問自己，會問本書。 嗯， 嗱，大家睇《三國演義》都係即係賴正通明噶嘛，平白打一輪噶啦，何解你要三個打一個咧？係唔啱規矩嘅喎，係嘛？嚇！咁《三國演義》嗰度講得好清楚， 係 點解一開始張飛會出馬咧？佢、 嗯、 係無名小卒、 嗯， 因為要救公孫瓒，嚇、 嗯！ 咁、啊、佢為咗救佢大佬嘅老友，咁、 嗯、 啊～冲将出去，唔理咁多，救咗先。 咁两个兄弟又要跟埋。 哎，咪住，咪住，因为吕布嗰阵时风头正盛， 系 十八路诸侯冇个嗰啲部将或者系诸侯打得过佢嘅。 嗯， 少则一交马一合就斩于马下， 系、 嗯、多则咧最多两三个照面咧就斩断手啊，啊打甩髀啊诸如此类。 嗯， 真系风头咁盛嘅时候，张飞出咗去。 嗯。 同佢厮杀咗五十回合， 哇！ 五十回合喎、 啊，难得啊！ 五十回合咁啊，两阵几万人马睇到都系觉得系一个惊奇啦。 啊，呢度等等先，又要插你一句问问先，因为成日我哋睇呢啲江湖小说咧，都系打几个回合。 嗯， 咩、 嗯、 叫一个回合咧？ 嗱、啊，交马一合。 哦，即系两个兵器砰咁一嘢就合。 点叫交马咧？ 系、嗯、 你啊实睇过呢个圆桌骑士啊？ 系系啊，我实睇过 嗰啲。 嗰啲冲埋过嚟，砰咁样， 两个人对面对面咁样 冲 过嚟，然后兵器接触 一次， 或者兵器接触到人，接触到马， 系 咁噼啪嗰， 咁就一个 错身而过啦，可能就分出胜负啦， 系 吓，咁啊叫做交马一合， 哦， 过咗以后勒转马翻转头再冲过， 系。 咁你谂下五十回合喎、啊，大佬， 即系来回，即系、 啊、 来回一百次， 攰马都攰啦， 来回一百次。 好啦， 嗰啲马犀利啊！ 打咗五十回合之后咧、 嗯， 关公出场啦， 嗯 啊， 即係嗰個細微地方，我哋唔得閒講啦。 係， 只係講關公咧有少少陰濕。 嗯， 點解五十回合你先出咧？ 我係等人打到攰。 就係你話齋，點解三弟出咗去，你二哥仲唔去咧？咁啊，睇睇先。 係，咩料先？ 我睇睇，咦？喂，三弟好嘢，頂到五十合喎。 係， 但係仲有一樣。 係， 我個人認為。张飞是打不过吕布的， 是 但是第一他不怕死， 嗯， 他跟你死过， 是他 啊，咁第二呢，他是小兵嚟嘅， 系 佢输咗有乜所谓啊？你吕布输唔起啊？咩边度嚟一个黑大汉？喂，有啲系点回事啊？ 系 嘛？ 冇啊！你斩佢一手，佢打你一拳，你已经即系打唔掂啦！你吕布， 你打到我只马，我都唔掂啊！ 系啊，冇错。 好啦，咁啊，关公去啦。 系 关公去咗又打二十合。 系 呢、這个打二十合咧，应该系势均力敌噶啦，已经，因为吕布开始已经斩咗几个，系嘛？ 系阴功。 咁啊，人唔攰，马都攰啦。虽然系赤兔马，好啦。此时刘备出场 啊，最精甩边呢个？ 大问号就喺呢度啦。 系 点解刘备一出场，吕布就唔打啦？ 嗯， 吓系刘备武艺好咩？一定唔系啦，系人都知啦，系嘛？即系唔系一个档次差咗好多。 嗯， 但系我嘅睇法，即系随住年纪大，反复睇三国，反复睇三英战吕布， 嗯， 就得出一个私人嘅睇法。 嗯，点咧？ 啊，点解？唔中意刘备要走， 系 就兵器嘅问题。 哦， 张飞象拔蛇矛， 系 长兵器之长， 系 吕布方天画戟，你谂到系好长噶啦。 系一定。 关云长虽然系八十二斤嘅青龙偃月刀， 系 但系都系长兵器。 系 你唔好睇佢呢仗，你系睇佢点杀颜良嘅。 系啊系， 佢就喺斗中攞一即系点杀华雄系冇讲， 系 点杀颜良讲得好清楚。 系 匹马单刀咁样一冲来，佢都未嚟一次招架，都未打招呼， 已经 就要刺于马下啦。 系， 所以佢把刀咧都系刺嘅，都系长兵器。 系 刘备咧， 唔系 双股剑， 哦， 三尺长。喂，人哋丈八你三尺， 系 而且嗰三个大将已经打到走马灯咁噶啦。 系 你边系插得上手？ 系 所以吕布以佢身经百战， 嗯， 眼尾稍稍一睇。呢单嘢奸嘅，点解奸咧？ 啱啊！ 唔系用飞剑， 系 用弓箭。 嗯， 大家睇三国可能冇咁仔细。 嗯， 刘备啲战术唔系一流， 嗯， 系超一流。 嗯， 许田射猎 系 打黄巾，佢一箭射翻个大将啊！另外一件事咧，好好闲嘅啫，嗰啲啊，射个大将。许田射猎喺皇帝喺文武大百官。众目睽睽之下，汉献帝射几箭都冇，曹操一箭射到只鹿， 系 喂只鹿百几斤嘅， 系 咁大只，啊 系， 佢射只兔， 系 嗰只兔都乜斤两斤， 系丁咁大只， 吓、啊、而且兔你知道佢 走得好快啊，跳得好快， 佢乱走噶， 系 即系移动得快啊， 系 刘备一箭就中， 嗯， 所以。按吕布嗰个作战经验，稍稍就知道呢单咧 打唔过。 唔系啊，首先睇到佢孭住弓箭噶嘛，佢嚟做咩？攞两个短剑嚟同我玩啊！佢肯定要即系冷战啊，所以走。 系， 所以即系我讲咗一大轮古仔咧，就话睇历史，首先系由睇历史文学、睇历史小说入手。第二，睇书咧。首先是享受和接收，然后提出问题。 系啊，呢、這个难啊，呢、這个对尾嗰步相信好难。 乐趣就在呢度啦。 我都赞成你的讲法，即不过我就不同你，你啊细个嗰时候，即睇你就慢慢想到啦。我哋可能即要大咗先得。因为你 都是慢慢大想的 是啊是啊，好像你头先嗰种推理咧， 即何解？ 系啊。 点解呢啲个白面过嚟我就要走，而且即系都睇到佢唔系打仔嚟噶啦，系嘛？ 即系等于我上个礼拜同阿次官我哋讲嘅余英时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咧，不妨上去节目重温嗰度再听翻。系啦，就讲起 意犹未已嘅， 讲爱莲说。 點解一個理學家，嗯、即係讀嗰陣時冇嘅先生話：，念咪念咯，花之君子者也嘛。嗯、但係從來冇呢個講法噶嘛，中國點解、去到宋朝北宋嘅時候，一個理學家搞啲咩太極圖説噶嘛？佢無極而太極咁搞一大餐。 人哋松竹梅啫嘛。 係啦，唔係梅蘭谷竹啊，打麻雀都有，係咪？幾時關蓮花事咧？蓮花又即係唔係話中國冇，中國都有荷花啊？ 水寒三有。 有咩蓮葉何田田啊？古詩十九首都有，但係從來冇話好似佢咁讚頌。咁於是你諗起呢樣嘢咧，你就會明白，你要知道個社會背景，即係點解佢寫呢一篇 啲污泥太多， 係同埋嗰啲污泥佢又唔鬧得，因為信佛噶嘛嗰啲，嚇佢又唔鬧得，於是咧就於是精啊！呢啲就係中國人好嘢，乜即係一個轉彎一個彎曲啊！我又讚啦，讚你嘅蓮花，但我唔係用你嘅理由，我用我嘅理由啊，話佢係君子，中空外直咁諸如此類。咁就變咗希望搶翻你嗰啲觀眾，你嗰啲讀者過嚟，即係呢個，即係讀書嘅好嘅趣味就喺呢度啊！或者余迅，你有咩睇法？ 我就好少睇三國， 冇人嗌你講三國， 你係 文家 咩？ 文家專家啊！ 細個嘅時候睇《水浒》多， 嗯啊，《水浒》又係好睇嘅， 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國啊！ 三國呢以前細路仔有一個嗰啲連環畫咧，就好似五十本定 六十本啊， 六十本嘅， 從呢個三即係桃園三結義開始， 啊、 到呢個三軍三分歸一統， 哦 啊， 從細就受呢啲， 咪水浒都有噶，阿余迅， 水 浒香港都有嘅，水浒都有， 四圍都有，一定有嘅、 因為我老豆係搞歷史嘅。 哦， 咁啊，佢個書房就好多呢啲咁嘅 咩書， 係啊係啊，佢《水浒》咧就係嗰啲叫咩獸像，即係話有嗰啲畫嘅， 係 啊， 即係嗰啲插圖啫，又唔係連環畫。 佢講緊嗰啲咧 係舊書嚟嘅， 就係舊書， 係 舊書咩？ 善莊 嘅開始咩第四才子咁之類似啊， 獸像咩配圖啊？係 啦係啦係啦，喂，揾你嚟主要。 是 即係拜讀你嗰本書，仲未睇完啊！四斤幾重？四斤幾重？ 千幾二嘛？ 啊，講文化革命， 兩點五公斤。 講文化革命， 哇！真係唔止四斤喎。 係啊， 啊點啊？點啊？睇咗半。 唔係你 有咩批評啊？ 啊，睇書老實講，兩個目的啫，一個係。即係你辛苦咗十幾年，係嘛？咁啊，起碼都有千累一得，最謙虛嚟講都千累一得。 係， 咁我攞咗你嘅得，咁啊好著數嘅。第二咧，因為你寫嗰個咧，可以講係斷代史，係其實你風花雪月嗰個題目咧，就攞埋一邊啦。呢本書其實就叫做。文革中嘅解放軍，即係佢係呢個意思， 即係佢扮演咗咩角色喺成個革命裏邊。 我睇咧，我本來係想從裏邊攞出一個東西，呢個東西咧就係等於係你嘅書名。如果我幫你起個書名咧，就叫做毛澤東將將之術。就係咁啫嘛，一開始文革佢靠住呢個林彪，靠住軍隊，同佢即係控制咗個局面，即係將呢個黨政兩個大員劉鄧拉下馬，全面奪權，全部都放啲軍人上去，中央各部，地方各省市自治區，最後咧佢死咗以後。文革又以呢個軍事政變結束嘅，我覺得係軍事政變啦，係嘛？你當然華國鋒啊、葉劍英等等 嗰啲 係宣佈啊，佢宣佈話而家黨中央對你四人幫進行呢個隔離審查，你哋係反革命集團，喂，佢係反革命集團，但你都未審啊嘛，你審拉咗先，而且係 判咗先， 係動用武力。動用武力，一拉佢四個，然後即刻即係派耿彪帶住兵去廣播電台、電視台、新華社乜乜，即係呢啲封曬口先，即係好似等於美國911清空， 冚唪唥嗰天，你而家撞我啊嘛，全部唔俾入境，入嚟就打， 系 啊，不問青紅皂白，系呢個命令，即系四人幫跨台嗰陣時喺個軍事政變，咁即系我就想喺余信理呢本大作當中睇到整個軍隊， 嗯，究竟 我毛澤東都係軍隊，佢係統帥啊嘛，佢係最高統帥啊嘛。他是統帥，而且他上天安門檢閱八次全國紅衛兵幾千幾萬， 嗯， 穿曬軍裝嘛，全部穿曬軍裝嘛。嗰陣時，嗱，余信江青有一句説話好好牙刷噶嘛， 嗯， 即係對嗰班高級嘅黨政官員講，話， 嗯， 你呢身軍裝都係老娘幫你爭翻嚟嘅，係咪呢句啊？即係。上天安門合打著曬軍裝，劉少奇都著埋軍裝，好少有， 係 係嘛？咁即係 而家打仗啦， 證明係咩咧？唔係軍管， 哦， 即係而家我就戒嚴， 係 嚇，啊，就話俾你聽，而家就係咁嘅情況， 嗯， 所以三支兩軍，我同宇信都係親歷其境啦， 嗯， 啊， 嗯， 知左知公知農， 嗯， 啊，我哋做過工人，做過農民，做過我哋未做過左派啊，但左派佢打派性嗰陣時候，我哋都即係知道點樣知左，啊，軍管軍訓，軍訓嘅咧，1967年4月3日軍訓，係嘛？軍管梗係全部管曬。 你仲喺北京？ 喺北京。 咁啊，你係咩？四三派？ 唔係，我係天派。 啊 我哋唔係分四三四四，四三四四咧，佢講緊係中學生嘅分法，因為我哋係附中，我哋附中我哋跟大學嘅。 哦，好， 喂，你講啊， 喂，你下一節講啦，下一節講啦，而家即係時間差唔多，要聽第一隻歌啦，就係張國榮唱嘅，叫做《沉默是金》。 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总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实现莫莫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明明中都早注定你富或 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失了我无法忍，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社民党领先主要对手，即是总理默克尔所属的联盟党，但优势轻微。两党都可能在选后的组阁谈判中，在联邦议院形成过半数议席的执政的政党联盟，从而组建联合政府上台执政。得票率排第三和第四的政党有机会成为造王者。分析指出，目前难以预料是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索尔茨，亦或是联盟党拉舍特成为默克尔的总理接班人，可能要等到今年圣诞情况才会明朗。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4,950点，刚刚跳了是34,961点，升1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4,453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84，日元110.9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4，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0.7美元，卖出1,751.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晚上8點超強颱風蒲公英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約113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及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广东广西。 系啦，啱有个新闻咧，就话美国帮澳洲咧做呢个核潜艇，而且一做咧做8条核潜艇咁多啊！咁大家都知道核潜艇唔系讲少噶嘛啊！佢首先要系核发动机啊，咁第二咧技术上边又好难，甚至咧系好贵。咁一条核潜艇咧，假假地都20亿美金。啊、只是讲个壳啫，都未讲佢上面武器装备啊、通讯等等。所以咁贵嘅嘢，澳洲8艘核潜艇使唔使啊？吓、7,000几吨嘅喎，咁、你攞嚟做乜咧？啊，梗系攞嚟打仗啦。咁澳洲同边个打咧？冇乜敌人嘅喎佢。啊，美国又有，中国啊嘛。咁你即系美国俾佢。梗系想嗌澳洲帮佢手打中国啦，啊！咁本来佢帮美国做潜艇都唔系问题，佢可以做唔系核潜艇啊嘛，常规嘅又平，啊又容易做，而且咧同中国打都系喺海边打啫，唔会去到太平洋中间噶，所以常规潜艇都啱用噶啦，啊！而家佢唔系核潜艇。所以就有隐忧咯，系咪即系第一？他跟埋美國要同中國呢個圍堵嘅戰術裏邊咧，係要打大仗，用到即係美國級別嘅核潛艇，同佢共進退啊，同埋通訊，咁所以引起即係好多説話咯。 一分鐘閱讀，加強陣容，同大家讀得更闊，聽得更廣。 大家好，我係羅乃圈。我觉得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 书对我来讲有三个身份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好老师，他又是我的好朋友，更加重要的他是我的好同伴。 一分钟阅读， 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香港电台节目 Backcheck 在之前一个讨论中邀请了几位本地专家，包括有林超英、黎广德和余远晴，谈论气候危机的迫切性。各位专家分析近期在全球不同地域出现的极端天气，一致认为气候危机迫在眉睫，除了极速减碳之外，加强对极端天气的防御都是急不容缓的。从事气候变化教育工作多年的人，对上述专家的意见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是这个节目最有趣的环节是听众来电。一位叫做阿 Dan 的外籍人士劈头第一句就说，气候危机根本不存在。他认为地球的气候自古以来从未停止变化，故此与人类活动无关。另外，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相反它是植物必须的食粮。此话一出，节目就即刻进入唇枪舌剑的高潮。专家们指出阿 Dan 的讲法是以偏概全的错误推理，但是阿 Dan 亦都不甘示弱，搬出了2019年500位科学家联署的公开信。他们在信中批评主流气候学家不科学，故意将气候问题夸大。500不是少的数目，所以有需要搞清楚他们的背景。经过一些媒体求证之后，发现原来这些科学家很多根本从未在大学或者科研机构从事气候研究的工作，亦都未发表过同行评审的学术文章，他们的科学家身份成疑。而500位的所谓科学家当中，最有分量的一位就要数麻省理工大学大气科学退休教授 Richard Linson。可惜 Linson 加入了臭名远播、用尽手段散播气候假信息的卡托研究所， Linson 的可信度因此大打折扣，而麻省理工大学现职的专家亦都即刻和 Linson 划清界线。时至今日，当地球上几乎人人都间接或者直接受到极端天气的伤害的时候，仲去讨论气候危机是否真实，这些人不是丧心病狂就是冥顽不灵了。蓝地球，梁明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宋运平怀孕之后，小雷家笼罩住喜悦嘅心情。不过不幸嘅事情即将降临喺佢哋身上。究竟他们怎样克服难关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广东广西吓，咁啊喺直播室咧有余信、马恩赐同埋马鼎盛嘅，讲读历史同写历史。咁头先咧就喺呢、這个呢、這个 break 之前咧，余信就交翻俾你。 请教余信，你写咁大本书出嚟、你首先，你点样去 用你嗰啲素材，你即係收集咗幾廿年噶啦。 咁即係話素材有好多種嘅，即係我覺得咧最好嘅素材當然係檔案材料啦，檔案嚇、就檔案啦。咁以前啊好多中央文件都有喺一個過程入面都收集過。其實好多中央文件咧喺潘家園都買得到啊。 嗯。 咁樣咧，即係話如果講個素材嚟講咧，最差嘅咧就係回憶錄。最差即檔次最低就回憶錄，即我覺得咧，我寫呢啲嘢咧，盡量利用佢嘅檔案材料，即係話官方嘅又好，點都好、但係咧，即係話當然檔案材料嗱、絕大部分都係官方噶啦，咁仲有咧就係、是、你就算以前啲小報啊啲咩都係一種記錄嚟嘅，最衰咧就係、是、你幾十年以後嗰啲回憶好多都係假嘅。咁我就係用材料就係咁樣。 咁你材料之間你都要比較嘅、即係分析一下嘅，邊啲真邊啲假嘅。 咁係啊，你中央文件你都要分析佢到底講嘅係真定假嘅。 係 啊嚇，但係佢起碼嚟講係一種記載嚟講咧，就即係話都係比較真實嘅一個嘢啊，歷史性嘅嘢。你啲回憶錄咧就係、是、今日回憶以前啲事咧，好多都係唔真實。 嗯 啊，好多都係唔真實。咁啊，第二個咧，我覺得即係話我寫呢、這個文革嘅解放軍咧，就即係話顛覆一個即係、就是、一個觀點啊。 嗯。 即係文革嘅主角究竟係咩人咧？係咪紅衛兵？即係而家 唔係。 而家 主角得一個男一號嘅姓武噶嘛？ 唔係，即係講 嗰個係發動嘅人啫。 咩啊？咩啊？咩啊？你真係講嘢，一陣先傾。 但係從呢、這個我哋唔係講過個人嚟講啊，嚇，從一個啲羣體嚟講，即係而家好多寫文革嘅咧，都係嗰啲我講嘅回憶錄，都係有啲大學生就回憶佢嗰陣時係點咩嘅，好似啊戚本禹當然有回憶錄啦。啊！聂 葵大夫啊， 葵大夫咧就是、啊，佢就葵大夫咧就冇写回忆录，但系咧佢 同你倾偈啊嘛， 啊都系呢啲都系啦，回忆啦吓、啊。韩爱贞写咗就唔俾出啊，唔俾出。但系咧，即系话俾佢形成一种概念咧，文革就系呢个主角就系 红卫兵， 啊、当年嘅红卫兵 做反派。 但系红卫兵你知道啦，系嘛？其實佢喺呢個文革個舞台上面咧，就係、是、只有兩年時間嘅啫，就係66年到67年，67年到68年，68年我哋全部都趕曬落去啊！呢、這個大學生又去咗嗰啲叫做農場啊，部隊嘅農場好多都係、我哋就啊上山下鄉啊，唔係去即係我哋廣東唔係去海南島就係、是。啊、好似我哋東莞啊咁嗰啲咁嘅地方，東莞當然算幾好噶啦。咁啊，就係兩年時間，你跳嚟跳去就係兩年時間俾你，就係利用咗兩年。但係軍隊咧，整個軍隊咧，從發動文革啊，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嗰個咩文藝座談會嗰個嘢，就係、是、一個文革嘅，即係一個等於係一個章程， 又係騙局 啊。咁啊啊，佢發動文革嗰陣時咧，就係、是、要靠軍隊。到結束文革，頭先阿馬定慶講，其實就靠咩咧？8341部隊啊，捉咗呢個四人幫。8341部隊其實就係軍隊嘅部分啦。係 啊係啊， 宮廷政變 係 義林軍咁上下啦， 直頭 係就係義林軍啦， 中央警衛團啊嘛，有名俾你叫 啊。其實就係你話呢個葉劍英。啊！呢、這個軍中嘅老帥就呢個咩？其實當時佢已經 唔關事，唔關 冇咩用。因為我佢呢個粉碎所謂粉碎四人幫咧，就唔係靠外邊啲軍隊，唔係靠野戰軍，不得了啊！你如果靠嗰啲軍隊就佢係靠你就靠嗰 宮廷裏邊嘅啫， 或者嗰幾百人，其實捉嗰啲人都唔使幾百人添啊，所以咧整個軍隊咧，佢從頭先阿文文咧講三支兩軍就係從67年個整個政權系統都崩潰咗，咁啊已經俾造反做到七零八落，軍隊從67年1月份， 開始支咗，三月份開始三支兩軍，咁一直到幾時呢？到林彪事件以後，文林彪事件1971年呢個913啊，咁啊而家就50年啦，咁啊第二年咧，毛澤東就提出嚟軍隊要退出三支兩軍，呢、這個整個時間咧嚇係5年時間，佢喺舞台嘅中央啊，係5年時間，後幾年咧當然佢冇咁重要，但係最後一擊。 都是軍隊， 就是又要是軍隊，所以我就這本書呢就即是寫文革中的軍隊呢，即是寫得這麼詳細呢，我覺得我自己是寫得比較 但重點都是頭那五年還是尾那五年、 重點是頭那五年， 是一定的， 重點是頭那五年。有個清華大學的教授就說，喂，你後五年就寫得少了，我主要的問題 是 解決的問題主要就是那五年，你九一三以後基本上文革已經是 告一段落了，告一段 落了，那些都是維持的啦，以後那些 即是軍隊真正介入文革呢，你說主要是那五年，但是它有個前因有個後果，一開始即是516通知那時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嗰陣時，林彪嗰個所謂政變説嘅發言咧，就透露咗一點，話你哋即係唔知噶啦，主席呢一排好唔得閒，調動軍隊，調動兩個親信嘅軍隊，入北京，其實毛澤東發動呢個文化革命，佢知道唔能夠開呢個中央全會嚟傾，又唔能夠開政治局，因為如果咁樣，就算政治局常委投票，佢都唔得嘅。喺呢個之前，佢一定要攞軍隊嚟做後盾。佢最興噶啦，一話唔得，佢就話：，你哋唔係我翻井岡山啊，我去揾紅軍啊，即係攞呢樣，即係軍事政變係威脅。林彪咧就乾脆講出口。因為而家我同你哋傾，要打到呢個彭羅六洋，點解劉少奇乖乖地佢要去充當打手嚟嚟，即係拿下彭羅六洋咧？因為佢知道佢冇本錢啊嘛， 軍隊唔喺手， 你冇武力啊，最後你先至攞住一本憲法去同毛澤東講數， 我收藏住兵嘅， 話你做咩拆咗我個電話？其實即係已經係軟禁噶啦，咁即系话假假地，我都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选出嚟噶嘛？咁你话冇，其实一切都系假嘅，兵先系主要嘅。咁啊，其实516嗰阵时咧，已经个军事政变个布局已经布好咗噶啦。即系你哋唔反抗，咁啊好地地。你哋如果反抗，啲兵就嚟噶啦。你如果唔系，啲红卫兵咁容易入中南海，抽到刘少奇去斗咩？乜刘少奇，我堂堂一个軍委第一副主席，我有兵保護我噶嘛，而家啲兵搞到係嚟拉我，係嘛？咁即使係你話嗰五年、66年到72年，後尾嗰啲，其實毛澤東個軍權咧仲未收得穩。我舉個例子，就是、大家好熟悉，我哋廣東廣西亦講過 N 次噶啦，就係八大軍區司令調對調。呢度有一個場面係非常之戲劇性嘅，係毛澤東以黨主席、軍委主席嘅身份授權俾黨中央副主席黃鴻文，叫佢喺呢個八大軍區司令對調嘅場合點名。喂，點名呢樣嘢係一個好重要嘅軍事嘅動作同埋權利嚟嘅喎，佢點名嗰陣時咧係唔帶呢個身份，唔帶職務，唔帶軍銜，唔帶任何，就係、直呼其名， 係 即係話知你係咩大將軍都好， 係 許世友你就要立正到， 哇！ 即係你睇香港嗰啲警匪片都係咁，聽上咁即刻就立正，揼蹄揼爪係嘛？你要俾個禮我，即係 呢、這個 即係表示服從咯， 梗係咯。 啊，呢、這個好緊要啊！ 令行禁止、啊， 係 居然許世友不但唔俾翻呢個禮， 係 黃鴻文 唔睬佢， 仲要攞個茶杯砰一聲掟喺個台面， 係 係嘛？ 你憑咩啊？咁 唔係啊，根本就老無餘事。 係 喂，黃鴻文當時咧就腳軟， 真係 其實佢蠢。其实他蠢，第一他不应该点许世友先，你即系首战必胜啊嘛，梗系揾个林伯伯嘅，啊听话嘅，咁你揽下威先啊嘛，啊都唔紧要，你点许世友都唔紧要，如即系你预咗佢会硬颈，好啦，喂许世友系毛主席嗌我点你名嘅，你而家掟茶杯唔系掟我，你系掟毛主席，系嘛？如果佢讲呢句咧，许世友落唔到台。 嗯， 系嘛？佢啊，佢劣血 系 啊。如果普通话讲，得怂啦， 系怂啦， 怂啊！ 我知 系怂啊，系怂啊， 怂 啊！我都解过怂系咩嘢噶啦。 而家好兴啊，大陆啲视频成日都有嘅， 但系好多人都唔知道咩 叫怂，粗口嚟噶嘛。 好啦，搞到要周恩来出面， 嗯， 即系毛泽东咧。如果按以前佢一言九鼎嗰啲咧， 啊， 许世友佢即刻就可以发作佢， 系， 但系。毛泽东嗰阵时，一个身体唔得啦，第二个佢喺军中嘅威望唔得啦，因为你捧咗个林副主席接班人出嚟，你又拿下佢，而且即系林嗰班呢个 老帅， 几个政治局委员啊， 系 啊，黄五里优啊，冚唪唥，即系你表现出嚟一种兔死狗烹，系使整个军中寒心嘅， 系， 所以我讲即系毛泽东呢个帅。或者講呢、這個皇帝都好啦，佢對軍隊嘅呢個威權咧，嚇、就已經喺林彪嗰一役當中唔得啦，嚇、所以我話讀歷史咧，嗱、我而家讀半分鐘嘅歷史，就係咩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個係中央口徑嚇， 係 佢發生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係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同國際人民帶嚟嘅嚴重災難嘅內亂嚇， 係 一個災難，一個內亂嚇，啊毛澤東逝世後。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個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取得的偉大勝利。這個是官方的對文化大革命的解釋。即係我反覆學習領會之後咧，會有一啲問題要下一次先講。 而家改咗， 唔係你補充幾句啦。 而家改咗啲。而家最新嘅口徑咧，就唔係。 我呢個口徑係中文文件嚟嘅喎。你個口徑邊度嚟㗎？ 啱啱嘅。而家個領導者 廿一世紀嘅改變嚟。 呢個改成毛澤東同志啦，就係毛澤東錯誤發動嘅，已經點咗名啦。咁咧，兩個反革命集團咧，嗰個反革命咧就冇咗啦，就講咗係兩個集團。 咦？系啊，定性点定啊？ 系啊， 咩集团啊？卖蔬菜噶， 反正而家最新嘅就系咁样。 好嘅， 嗰个问题嗱，即系我同宇信都有问题。 好啦，咁啊，听只歌先啦，呢只叫《千王群英会》。 就算早知爱恨离合， 为他倾，赢人生最后胜。快把握光天时机，将我领会藏美好新环境，将心里美意作主，以真爱换情意，拼他一拼。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在西安出席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闭幕仪式，与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及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参与会期交接仪式。林郑月娥表示感谢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给香港和广东以及澳门共同承办下届全运会，又说香港曾经主办2009年东亚运动会，每年亦都举行多项国际体育赛事，启德体育园在2023年落成启用后将成为香港最大的体育园区，加上香港单车馆等场地，香港将可以充分利用用场馆设施参与主办全运会赛事，特区政府将会同中央有关部委、广东省及澳门特区政府合作，根据中央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做好筹备全运会的工作。林郑月娥听日将会经深圳返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香港营商环境报告，指黑暴和美国对香港的无理经济打压，一度对香港经济和营商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但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令社会迅速回复稳定，营商环境恢复。国家“十四五”规划为香港带来庞大商机。陈茂波表示，报告是要对一些误导信息、抹黑言论作出有力驳斥，与竞选特首并无任何关系，而且是风马牛不相及。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初步确诊少于十宗。两女一男确诊者分别来自哈萨克、菲律宾和埃及，年龄介乎19至40岁，三人来港前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包括卫星五号、科兴和伏必泰。过去14日本港累计48宗个案都是输入，至今本港累计确诊个案有12196宗。內地同本港的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昨日在深圳舉行，會議由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主持，出席的內地官員和專家超過20人。署理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兩地都對通關的目標抱正面態度，但要落實通關仍然需要時間，又說本港要強化防疫措施，避免為內地帶來衛生安全風險。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53点，上升155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448点，下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4，日元110.97，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5，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0.04美元，卖出1,753.7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为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禁止即弃胶餐具，大家有咩睇法呢？环保协进会嘅总监邱荣光， 点知为止系一个环保餐具咧？真系分解得到嘅咧？咁而家系冇一个标准喺度嘅。 环境咨询委员会成员黄杰龙， 政府要有呢啲产品俾餐饮业界选用得到嘅，价钱要合理嘅，咁先至有机会做得到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9月26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回复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10月9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现在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从1984年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小厂，到2009年超越世界家电巨头惠而浦同埋 LG， 一跃成为全球白色家电的第一品牌，可以只系用咗短短嘅25年嘅时间。喺1984年临危受命接管可以之后，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是怎样将快要破产的公司救活的呢？随后他是怎样变化、持续变革，带领这个集团从传统的企业向互联网平台企业转型呢？在这本由曹养峰撰写的《可以转型人人都是 CEO》之中，你可以找到最好的答案。 曹养峰是香港创业创新研究院创始人兼院长，他的研究聚焦于商业模式创新、国际创业、领导力以及组织变革等。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他持续跟踪研究可以16年，和他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上百名员工进行了深度访谈，总结超过80,000字的资料，从管理、薪酬体系、企业文化、财务系统改革、组织结构等很多方面对可以的独特的管理模式人单合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过去30多年之间，集团的掌舵者张瑞敏对于公司发展的道路进行了不断的思辨。 每5-6年，这个集团就要进行重大的变革，从品牌战略、全面品质控制、多元化发展策略、国际化策略、全球化品牌战略，再到人单合一管理、网络化和共创等。张瑞敏一直着力于持续优化集团的战略，并且有效带领战略的落地。 这本书是了解可以的自胜之道和管理创新模式的重要渠道，特别是他对中国独特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中国式管理向世界输出有着他重要的意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可以转型人人都是 CEO》，作者曹养峰，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面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对待选择。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先提提大家，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直播室有余迅、马恩赐同埋马鼎盛嘅，我哋今晚讲读历史同埋写历史啊。 头先咪读咗一段历史咯，余迅话又改咗啦，咁啊，历史都可以改， 改得 对历史嘅评价， 改得，改得。 唔系呢个评价都系历史一部分嚟噶嘛，因为呢个中国传统嚟噶，你即系话写历史咧，一开始话总之。編呢個春 讀史明理啊嘛， 啊點解 咩個理啫？ 佢點解要編輯嗰個春秋啫？原本春秋就係一本史書記載嘢嚟嘅啫嘛。 嗰叫斷爛朝報。 咁而孔子就去編一編佢，咁就係整 有立場， 整個評價落去啦。邊個啱？邊個唔啱？ 啊，即係胡適話齋一串。就孔子就作咗呢个串嘅动作，穿张起来， 唉，微言大义啊，一字之差就系、是、就系、是、个评价所在。 头先话呢个提问题，提问题我就话，官方口径何为文化大革命？咁啊，读咗一段，好啦，咁佢冇改嘅一句说话要请教啦，啊，佢话毛泽东逝世后，中央政治局啊粉碎咗江青集团，好啦，咁啊，中央政治局何人呢？咁要读啲名出嚟咯。系当时中共十大嘅政治局委员呢，咁啊不在了，即系打倒四人帮嗰阵时已经不在了嘅有几位，毛泽东啦、朱德啦、周恩来啦、康生啦、董必武啦， 系 啊呢啲已经不在了，即系唔系呢个中央文件里面讲嘅政治局啦，即系执行政治局嘅与他们无关。仲有一位鄧小平炒咗啦，咁亦都與他無關啊！咁好啦，黃光章姚唔使講啦，佢都唔知咩事啊！政治局決定拉我， 佢哋而家係政治局， 都係組成部分。 黃鴻文話我係副主席，張宗耀話我係政治局常委， 好犀利 啊！即係唔係講少嘅喎？ 咁剩翻幾多啊？ 即係等於係。嗰、那個恭王同慈禧政變嗰次，拉嗰兩個王，一個鄭王，一個叔王，兩個親王，都係鐵拇指王嚟嘅喎。而家聖子夏拉你兩個，聖子夏，聖子邊度嚟噶？唔係我哋顧命大臣嚟嘅喎，我哋都唔知道， 我都冇簽名。 咁聖子拉我， 至少我簽名拉我自己。 奇怪，所以政變就政變啦，咩聖子夏？好啦，頭先講咗嗰啲，已經去世嗰啲，同埋不知所謂俾人拉咗嗰啲，就剩翻嗰啲咧。大家睇下呢啲十松過嚇，葉劍英。首先葉劍英但我拜读余迅嗰本书里面咧，其实喂前后都有少少矛盾，有少少矛盾。即系前面有一啲咧就话叶剑英当然系参与者啦，但系即系后尾又话叶水都唔知嘅，即系进行捉黄鸿文嗰一幕。 嗰时叶穗咩北京啊？ 喺度，喺度，喺度， 但唔话佢知， 唔系唔话佢知，系。具體佢都咦，而家就拉， 咁佢後嚟叫咗佢去咧， 佢都坐喺個位度。 冇錯啦，冇錯啦， 捉人入嚟，係 即係我鎮住咁解。 但國鋒幫佢兩個坐喺度噶。 但係具體嚟講咧，即係策劃點拉，其實就係汪東興啫嘛，即係佢熟悉呢一套啊。 其實就呢啲事咧，就越少人知越好。 當然啦，搞 密謀嚟嘅。 你當時葉劍英已經唔掌握軍權啦嘛，掌握軍權嘅係陳石聯啊嘛。嚇、陳石聯嗰陣時，毛澤東唔叫屌你葉劍英幫呢、這個鄧小平係75年嗰陣時整頓軍隊，毛澤東就唔高興啦嘛。 係 咁啊，唔高興以後就等於話你喂你因病。就休息啦，等於 咪又係袁世凱嗰首話腳痛咯。 你因病休息，就叫阿陳石聯嚟呢個 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所以佢嚟講，你又唔得靠外邊啲軍隊，你又指揮唔到中央警衛團嘅，咁實要揾指揮到中央警衛團嗰人嚟直接嚟做噶啦。 好啦，呢個葉劍英，係。即係具體不知嚇，你話中央電視局執行嘅，咁啊一定唔知嘅咧，係有邊幾個咧？我認為嚇， 係 紀登輝，唔得，陳永貴啊，呢啲 吳貴賢都係嘛？ 吳貴賢係候補委員， 係 有呢個出席權就冇呢個決策權嘅，冇投票權嘅。你講嗰四個係候補委員，我而家講嘅係正式嘅。 蘇振華咧，蘇振華 都係候補委員 嚇， 都係候補委員係啦。嗱，紀登輝呢個係文革嘅死硬派，唔得咧係鎮壓鄧小平四五行動嗰個指揮者。陳永貴咧就正式係烏蛇蛇嚇，即係 經盤會直嗰頂啦。 一定是凡事派啊！即系佢嘅文化咧，就到呢个地步。 系 即系毛主席画圈，我画圈嗰首。咁黄章江瑶四个啦，咁啊加埋呢个纪登辉、吴德、陈永贵系七个咯。 系 系嘛？咁刘伯承咧系挂名嘅，其实已经系冇反应噶啦，已经系 老道啊， 已经系殖民人差唔多噶啦。咁而家。就係華國鋒一個，汪東興兩個，許世友三個，李先念四個，韋國清五個。 韋國清都唔知嘅。 韋國清都唔知。 韋國清係咪政治局委員啊？又政治局委員咩？ 政治局委員，汪東興都係。 汪東興當然係啦。 即係得五個。 如果你係政治局開會，話要拉嗰四個，咁你幾比幾啊？你政治局根本。之所以要用呢個非常嘅手段，要用呢個政變嘅方法，要用軍事嚟到拉政治局委員，甚至係黨嘅副主席，係不得不出此下策嘅。 先斬後奏， 唔係因為你開唔到，你開會實唔掂，我唔話你輸，肯定你通唔過， 係 嘛？ 係 同埋你話俾聽嗱，而家成班係反革命集團， 係。 咁你都要審查噶嘛，你要立案噶嘛，咁有排搞噶嘛，就唔知後話如何咯。所以我即係學習呢一段呢個中央文件嘅呢個對文化大革命嘅嗰個定義嗰陣時咧，就覺得有問題提出嚟咯。 但佢又冇辦法噶喎， 即係睇歷史就係咁噶啦。係 啊，你唔通？講到明話係政變咩？ 秘密串連啦，係啊，係啊， 從來都冇噶。中國歷史裏邊都唔係中共歷史裏邊冇講政變。 好似克魯曉夫當時咩嗰陣時上嚟嗰陣時，佢嗰啲老人都唔咩佢噶。喺政治局入邊，佢係少數啊。佢咪叫朱可夫，用飛機揾曬啲中央委員嚟，朱可夫監住。咁啲中央委員好多都贊成佢咯，同啊一樣係你講嘅政變，佢又係克魯曉夫上台，其實又係一個政變。 你講到即係文化革命，讀呢個歷史，咁官方嗰個有冇改我又唔知啊，有啲人話又話將要改嗰啲唔理佢啊，或者謠言啊。但係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嘅咧，呢個叫做 這個決議啊，叫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就有包含，其實主要就是講文化革命，怎樣 去定案呢、啊、即是毛澤東那時候被鄧小平說你三七開定了他，你說什麼話叫我來定、啊、我定不到，第一我不同意我不會告訴你，第二我只能夠說我沒有資格說、啊、文革我都沒有參加， 所以現在又要搞第三個歷史決議嘛， 那些是另外一件事、我就說學習這個八一年這個決議的時候呢、剛才讀了嘛，說中央政治局粉碎這個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這個災難嘛、就是全黨全國全軍人民的勝利嘛、那你即是說最高領袖毛同石人邦同林彪呢個集團係對立嘅，咁、但係大家都要諗諗嗱，毛係主席， 係 啊林係唯一嘅副主席當時啊、唯一嘅當時，咁啊陳伯達係中常委， 係 呢、這個張春橋係中常委啊，咁後尾呢一班即係林彪集團嗰班、啊。王永胜是总参谋长，胡发现现又空军司令，李作鹏是海军政委，邱会作啊后勤局长、后勤部长，啊，咁叶群都是政治局委员，咁四人帮里边咧，四人帮里边咧，咁啊，王文球已经讲咗啦，党嘅副主席张春桥啊，政治局常委，咁。江青同呢個姚文元就政治局委員，仲有一個陳伯達又係中常委。咁、你即係嗰時審判呢十個首犯， 係 同埋主犯嗰陣時，其實都係中共中央最高層嗰啲決策層嘅領導、領導人。 係 同埋咧，佢仲有一個身份就係中共九大同中共十大確認咗頭先講呢班人嘅政治地位。 係 啊，有啲。其實乜都唔係嘅，葉群以前係咩咩啫？葉群好似係十五級定係十六級幹部啊？個級別好低嘅喎。 佢係上教啊？ 冇，佢話想做上教，人哋唔俾，只係俾中教佢。佢話中教我就唔低啦。 佢有上教嘅相 嘅，影個上 你上教係團級啦嘛？團級就啊， 你呢啲算係三八式幹部，嚇、而且。個底又係入過三青團嘅， 係 又做過國民黨嘅嗰啲播音員，咪播音員好緊要的，喉舌嚟嘅喎。係唔講佢啦，就講呢一班都係黨中央嘅決策層、高層嘅人物。咁你而家即係就字面嚟睇，係你話毛澤東錯誤發動係嘛？然後呢班利用咗係嘛？咁即係。讲到明呢一班都是中共中央，即系佢哋系有中央全会举晒手加持嘅、九大系咁，十大系咁，之前嘅呢个五一六通知嗰阵时，都系八届十中啊， 十一中 啊， 即 系都系中央全会加持嘅，咁、 嗯、 你除非系。推翻咁多個中央委員會， 係 阿回邦都話：，喂，打到劉少奇，我哋冚唪唥舉手，係啊，即係我哋係好唔啱，即係我哋係違心做，你唔能夠一句違心就搞掂噶嘛， 係 係嘛，咁最後你話俾全國人民聽，即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偉大勝利。即係全國人民係勝利咗，即係唔使過嗰啲文革嘅日子。但係你話即係你搞出一鑊咁樣嚟，然後你翻咗嚟，你唔承擔責任。即係你應該向人民即係起碼致歉啊，話認錯啊。 喂，我寫呢本書咧，講毛澤東就講啦。啊！佢奪取政權咧就靠兩竿子嘛。 嚇、竿子同槍竿子 啦。係啦。呢、這個文化大革命又係兩竿子啦，一個不竿子中央文革，你槍竿子就軍隊係嘛？靠槍竿子就 撳住你、啊、靠筆杆指你，佢點寫都得、嗯哎。你呢啲嚇係嘛？啊，任佢寫，任佢講啦，係嘛？但係一定要掌握住呢兩杆子，唔掌握呢兩杆子就呢、這個係毛澤東嘅名言啦。又係我幫 BBC 講都係啊，你呢個唔好、啊文革靠就靠兩竿子， 係啊！而家阿馬鼎盛個問題就係、是、好啦，你過咗文革啦嘛，咁你點樣去寫呢一段歷史呢、嗯、你都要有個交代噶嘛。 咁 係 咪？魯迅都話好快脆又第三次。 喂，咁第幾多要幾多次先叫即係完全有個結論 ？Full stop period 啊！ 好似做幾何？ 有句 嚇、 啊、有句老話叫新鬼大過老鬼， 即所有歷史都現代史係嘛 ？你佢係咩？毛澤東搞過第一個 係 歷史問題嘅決議就係七大，話毛澤東係第一代搞過呢個決議， 係 鄧小平搞過呢個八一年嘅決議，關於建國以嚟若干歷史問題嘅決議，而家要搞個第三個， 啊、 就係咁啦 他搞黨史的人呢有一句說話叫做以人劃線，以人劃線，就在余宇信說毛澤東搞第一次的決議的時候、嗯、就毛澤東是正確的、嗯、凡反他都是不正確的、 嗯、 林彪就更加旋解一下跟得不緊的都是不正確的、啊、你跟得緊的時候呢就勝利， 是 誰勝利？毛澤東勝利咯、啊、第二次呢就老等劃線啊！我都话我其实佢就系凡事派、嗯，不过就系凡系邓小平做嘅嘢咧，都冇错嘅， 系 都唔能够认错嘅， 系 即系刘伯承 不能够认， 唔系刘伯承到死都孭住嗰个右倾就系咩教条主义嗰个帽子， 嗯、 即系党内处分啊， 嗰 个唔能够撤销， 哦 啊，点解咧？邓小平话我做噶嘛， 到我死咗你哋先 即系等于反右话，大家话 喂， 五十五万右派得四个系真系右派，其他都系错咗， 系 咁样扩大化，唔系嘛？扩大几多倍啊？咁可唔可以即系、就是、好似否认文革咁？你话文革一无是处啊嘛？反右都系错晒啊！老邓话。反右我搞的點解毛澤東話啫？反右我係主帥，鄧小平係副帥，咁啊毛死咗啦！咁點啊？嗌我咩喎？梗係唔制啦！咁第三次我諗都係以人劃線， 咁啊遲早分鐘就有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 咁即係話俾你聽，讀歷史首先你要讀通咗點樣讀啊嘛，先能夠政治正確啊嘛。 呢個邊個講啊？一切歷史係當代史。 哦，好多人 咁， 唔係嚇，西方有講過。 西方 啊。其中一個我記得的就好似意大利有一個歷史學家 Vico 嘛，好似、就係講嘅， 都 係 當代人寫嘅歷史。 係啦，即係你當代人點睇，於是咪即係將嗰啲歷史嚟冚唪咩咯？所以你而家嗰啲咁嘅美國嗰啲咩政治正確派啊，嚇冚唪唥要拉倒曬你啲英雄啊嘛，因為冚唪唥都係奴隸主嚟噶嘛，華盛頓冇奴隸咩？ 咁呢啲就叫冇歷史感。 係啦。你呢個傑佛遜冇奴隸， 歷史當時係咁噶嘛， 冇計噶嘛，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見到阿 K 哥啦，那些年張偉基，咁啊聽晚咧阿飛哥咧就請嚟潘樹人同埋邱日講《孫子兵法》喎、 啊， 即係要聽聽啦嚇。咁、最後一首歌，周華健唱嘅叫做《神話情話》，咁啊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是难过，是陶醉，是情绪，或在日后是作传奇。爱是盟约，是习惯，是时间，是白发，也叫你我乍惊乍喜。完全遗忘自己，竟可相许生与死。来日谁来问起？天高风急，双双远飞。爱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玩笑，或是为着害怕寂寥。爱是何价，是何故，在何世，又何以对这世界雪中送火？谁问祈求什么？可歌可泣的结果？